风沙飞不去云彩，
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新年歌，把所有的祝福都化作歌声吧，和您共同迎接又一个美丽的春天。一年有365天，那么就送您365个祝福吧。这是蔡国庆演唱的老歌《365个祝福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次祝您春节快乐。 一年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其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度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，小心与冬生灿烂无比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刻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 金鸡报捷讯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一定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再次靠终于可以满足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。